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来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了36度左右，同时空气湿度很大，外出会体感非常的闷热，提醒大家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同时呢注意防暑降温，确保用电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度。今天下午呢，光照逐渐增强，同时呢，温度又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外出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2.9，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方面，目前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五环宛平桥到廊伐西桥由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分钟寺桥由北向南。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的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平均时速呢目前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粪便既然能治病，千真万确，我们眼中的排泄物现在竟成了一种治疗新技术。日前，一位饱受胃肠病折磨的年轻小伙，因为接受了这项治疗，摆脱了腹胀、腹泻困扰。粪便如何治病？哪些健康问题粪便可以帮忙？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饶本强，跟您说说重口味的新技术如何变粪为宝。 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饶本强。饶主任您好。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哎呀，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是有点重口味啊，我们的小编也给他起了一个名叫重口味的新技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透露透露，同时呢咱也埋点伏笔，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具体来跟大家伙说。 其实就是讲那个也没有什么重口味。其实现在我今天讲的主要就是一个粉颈移植，通俗一点的讲就是一个大便移植。 哎呦，粪便当中的有一些东西咱们拿来移植用了。好，那昨天我们那期节目说的是这个头发的移植植发，今天这个粪便它也能够变粪为宝，移植用来干什么呢？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种新技术，看看它是如何变粪为宝的。那么大家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好，那昨天我们那期节目说的是这个头发的移植植发，今天这个粪便它也能够变粪为宝，移植用来干什么呢？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种新技术，看看它是如何变粪为宝的。那么大家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可以和饶本强主任一起来关注和探讨的。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是网易新闻客户端，那么各位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等待大家一起发来互动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炎炎夏日，人们抗热消暑的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不过一些常见的抗热措施并不科学，比如说中暑后用酒精擦洗。用酒精擦洗，酒精可能会被皮肤吸收到体内，那么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容易造成酒精中毒，而成人也有酒精过敏或者是酒精中毒的案例。此外，中暑后呢，也不要使用退烧药，乱用退烧药会增加体内水分电解质的流失，加重中暑的症状。中暑后的降温措施多主张采用的是物理降温的办法，比如说将头部以外的身体浸入水中降温，或者脱掉衣物，身上撒上温水，用风扇吹风，加强蒸发降温作用。要说到对抗炎热天气啊，首先大家要注意的是充分休息，特别是高温环境作业的朋友非常容易中暑。那么中午高温时间段呢，一定要休息，如果实在是需要外出或工作一会儿，也要提前准备好冷饮料。其次呢，在高温环境下不断提醒自己经常性的补充水分，建议小口小口喝水，可以选择淡盐水、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最后，外出时要戴好太阳帽、太阳镜等，免受阳光直射。衣服呢，建议宽松，多穿棉质布料、颜色较浅的衣物，可以用一些清凉油、风油精等降温药品。另外，喝啤酒解暑啊是不可取的。专家指出，啤酒虽然酒精含量小，但如果一次喝得过多，进入我们身体的酒精含量也跟喝白酒差不多。夏天气候炎热，人体出汗较多，消耗也大，容易疲乏。如果再不断的喝啤酒，由酒精造成的热乎乎的感觉也会持续不断，口渴出汗现象会更加厉害，达不到解暑的目的。最后这条消息呢，家长朋友要留神，家里的小宝宝如果出现斗鸡眼的情况，诶，需要处置吗？有人说啊，有些孩子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慢慢长大呢就好了。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当您发现孩子有斗鸡眼时，建议及时带孩子到医院请专科医生诊治。斗鸡眼的孩子由于偏斜的眼睛不能提供正常影像，在看东西时是没有立体感的，他们不能很好地分辨出眼前事物的远近，时间久了孩子的视力发育可能会受到阻碍。另外，有斗鸡眼的孩子在人际交往时很有可能会因为眼位不正而遭到其他人的不礼貌的对待，从而呢有可能使自尊心受到损害。 风儿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衬衫。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饶本强，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种新技术。我们说挺重口味的哈，饶主任还说这不算什么重口味。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我听说有一位小伙子最近，我们是通过这个叫粪便的帮助，帮这个小伙子治好了他多年的胃肠病，怎么一回事？小伙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手术治疗吗？ 嗯，哎，这是这样的，这项新技术就是粉颈移植。其实粉颈移植啊，在我们中国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的。 哦，它不，其实并不新，对吗？ 哎，不，那个也是个，对，应该在这个方面来讲，应该不新。 嗯、 那个是讲我们那个1700多年，那个葛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道家。 哦。 哎、那个叫葛冯，他开始用粪便治疗这个疾病。后面那个《本草纲目》里边，李时珍也记载了这个粪便可以治疗20多种疾病。 哦， 哎，然后慢慢子，这个从1950几年开始吧，国际上也开始尝试到用这个粪便，这个治疗一些疾病。 嗯， 随着这个对这个粪便，这个肠道菌群这个研究啊，发现它跟很多疾病有关，比如跟我们这个发育啊，跟我们肥胖啊， 哦， 跟我们那个高血压啦、营养啊，还有免疫。哎，这些都有关系，跟肿瘤也有关系。就像这个我们肠道的菌群呢，它总共有100万亿，个比我们身上的这个细胞还 多， 还多100万倍，所以它，但是这么多细菌在我们身上啊，它有很多功能的，那个以前都不知道，但是现在慢慢是清楚了，跟我们这个就是讲那个。它跟我们人体的关系啊，就是讲相当于我们太阳跟地球，或者月亮跟地球的关系，都相互影响的。以前大家都忽略了。 对，以前我们更多的一说到消化这一块吧，我们考虑的都是我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从上千年起，那个时候古人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医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和利用粪便。 嗯。 而随着这个现代医学的逐渐发达， 嗯、 我们已经开始从排泄物当中发现了，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些菌群的数量居然那么的庞大，而且这过程当中也有那么多是对于我们的人体可能治疗疾病。能够发挥作用，同时也能够发现这个人是不是患上了某种疾病，是不是？ 是的，是这样的。 哦、 这个刚才也讲过了，肠道菌群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必须的， 必须的 啊，是一个必须的。一旦肠道菌群失调， 对我们经常说失衡了啊， 哎，它会产生很多疾病，啊，比如讲更年期综合征啊， 这跟它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那个。肠易激综合征的很多胃肠疾病，还有肿瘤， 哦、 甚至乳腺癌跟它也有关系。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哈，因为我们一说到排泄这件事，大家最想到的就是两种症状，一个呢就是太干了，我们说便秘，还有一个呢就是腹泻、拉肚子，经常的这种。那像您刚才说到的那种菌群失衡，其实像这两种症状，有些人是都有呢，还是说像您刚才提到某一种癌症发生，这个人他其实可能是长期便秘的一个人，或者是长期腹泻的一个人，是这样的一种表象吗？ 那个肠道菌群它也会引起。既会引起腹泻，也会引起这个，就是如果是失调了，也会引起失调，但是可能它这个失调的这个细菌不一样，是这样的，它跟很多可以讲跟40-50种病 都有关联， 但是讲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可能还有更多的疾病，可能跟它有关联。 那刚才录音里边说到的一位年轻小伙子，说他是多年受到这个胃肠病的折磨，我们怎么样利用刚才说粪便给他治疗了呢？ 这个小伙子啊，是一个，就是他得了一个炎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他被这个病啊折磨的这个。已经有10多年了。 什么样症状？ 就是经常腹痛、腹泻。有的时候有这个有便秘，而且消瘦，那个是很瘦， 他是准备那个本来他那个女朋友都准备结婚的， 哦， 哎，但是还慢慢是这个女朋友看见他确实越来越瘦啊，哎，可能也就是 分手了， 哎，那个在意这个确实是啊， 就是所以说这个身体不好，他也是影响各个方面的问题啊， 是， 嗯， 哎，他原来也一直按照这个严刑长病的一个标准方案，用这个西医。用口服一下药物治疗，但效果一直，这病情一直反反复复，把它折磨的够 十几年啊， 折磨了十几年。 嗯嗯，后来我们是怎么帮到他的？ 后来的话，我们就是用粉颈移植，哎，他就是用他自己的一个侄女，大概12岁吧，把他的这个小女孩，哎，非常健康， 嗯， 哎，人也长得非常可爱，然后就是。把他的这个大便呢，我们经过这个分离啊、加工啊、提纯呢，就把它让它这个移植到这个小伙子的肠道里面去了。 哦， 这个病情很快就缓解了。 我想大家一听到说粪便能治病，可能首先都觉得它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哈。但是节目的一开始呢，饶主任就说，上千年前我们这个老祖宗里面就有人已经开始用这个粪便来治病了。但是现在呢，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叫做粪菌移植， 嗯， 也就是粪便里面的应该是用得上的或者是好的细菌，对不对？ 嗯，不是，我们是一个，首先我们找的这个粪菌供体啊，首先是健康的。 就是你刚才说了，找了他一个亲的侄女，是一个12岁的特别健康的小孩子， 经过体检的。 哦，要体检， 要体检，没有传染病呐、啊，没有一些比较结核啦、啊、那些肝炎呐、啊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啊，这些还有其他一些病也要排除一下。 首先排除疾病， 叫他是健康的，他的大便也是健康的。 哎，对这件事怎么来判断？我们是要对他的粪便进行一些化验，然后知道这个里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那些成分吗？ 哎，那个严格的讲是应该要求化验的，然后我们、嗯。也会在要求这个小姑娘啊，这个大便那个提供者啊， 嗯， 就是在移植前2个月就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的饮食就要留神了， 饮食要多吃蔬菜水果啦， 哦， 不能吃一些垃圾食品呐、 啊，哦， 等等这些，保持他大便是正常的， 就是供体， 嗯， 相当于说我们说供体，你 要把质量关。 对，要保证你的这个质量关、然后呢我们提取了他的这个粪便怎么用啊？ 然后提取了以后我们是有通过一些途径移植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肠道里面。 哎，我的眼前开始浮现各种画面了、哈、我这真的有点都不知道这话该怎么问。 哎，你 我们是从这个嘴里边把这个合适的我们提取的这个菌给它弄进去呢，还是说类似于像灌肠的方式从下面给它送进去呢？ 哎，那可能你们确实会这个大家确实会想到这个是不是很脏呢？ 哦， 第一个，经过这个粉颈这个它那个加工以后提纯以后，它就没什么太大的味道了， 没味了。首先 它颜色啊、味道啊，都已经变了。稍微有一点黄色的，有点像汤样的，黄色的汤样的。还是有一些味道。第二个呢，我们它有3种途径移植到这个 患者体内， 这个患者体内，一个叫上下道途径，比如讲做胃镜下。然后第二个中下巴道途径，我们插根管子，然后这管子刚好到这个小肠了，从这个胃肠管， 哦， 打进去，它不用吃啊， 直接顺着管子就把这个给它送到它该到的地儿了， 送到精准的 投放进去。 第三个途径就叫下下巴道途径，就是做肠镜，还有灌肠啊这些东西。 我得问一下、这个是采用哪种给他放入的方式、是不是根据比如说他那个病灶的位置来决定呢？ 哇，你真的非常非常专业，是跟病灶那些都有关系、但是最好还是要避开那个胃， 避开胃那个位置、 因为我们胃里面有胃酸啊、 会把它杀死， 它会破坏一些、这个 这个这里面移植过去的细菌会破坏一些，影响它的效果。 所以啊，简单来说，这个粪菌移植呢，就是要把特别健康的人体的这个粪便收集，前提这个健康人群要做一系列的，比如说传染病方面的这个筛查哈，没病，足够健康，然后呢，还要严格控制它两个月的我们说饮食，要有健康的这种生活，这样一来，它提供的这个粪便才能够达到我们说用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一个标准， 对，然后我们再从中来提取呀，分离呀，像您刚才说，最后呢，它就有点像黄色药汤那样的色儿，味道呢也稍微有一点，这听起来有点那什么，不过。哎，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投入方式，相对来说呢，它是要借助管子啊，给它就是直接到病灶的这样的位置，甭管是从上面进去还是从下面进去，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途径，是吧？ 我们也可以的方式，就把它制成胶囊， 还可以放进胶囊里，吞下去， 胶囊。胶囊吃下去，这个就没有什么在敏感方面就不影响了。 好，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了。我们好不容易获取了这些可能对这个患者来说特别需要的一些有益菌吧，对他来说是需要的，然后呢已经移植到他的身体里面了，这一定都能存活吗？什么时候能看到效果？ 首先纠正一下，不是讲移植，它是整个肠道菌群的这个移植，不是讲单纯有益菌，它是整体移植过去， 不是跟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好细菌坏细菌，不是这么回事儿，而是要把人家整个的那个菌群， 里面可能有好细菌，有坏细菌， 也有坏细菌， 有益生菌， 都得弄过去， 都的，它是平衡的，但是一个平衡的，就是相当我们移民了整个国家移过去了， 哎呦，那不成， 然后刚才你讲这个，它是要这个移植成不成功呢？首先就是看他这个能不能在这个患者的肠道里面定植，这叫定植，定下来。 他爱不爱留在那儿？ 对，会不会留那个会不会这个定植生长繁殖？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就是讲，所以讲米氏移植的，他大部分他真正的很多在这个纯化过程就死掉了。他在大概这个存活的细菌大概20%左右，在移植过程中又会损失一些，然后它这个定植力又大概有20%左右，所以但是有一颗细菌，它一个细菌都含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它有一部分就足够了。 就是说虽然在这个移植过去的过程当中，它有一部分会死掉，然后呢进去之后呢，它还是有一部分它不愿意留在这儿，有可能这一个排泄它又出去了，对，还有一些这个存活率呢也是一个百分比的数，听着最后的那个百分比有可能变得比较少，但其实只要说有一少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细菌留在这儿了，存活了，它是不是就能发挥很大作用？ 能发挥很大，因为我们100颗细菌呢移植过去，它就相当于将近10亿个细菌， 快速繁殖。 对，不，它就是讲移植这个细菌是很多的，数量是很多，即使就是有部分留在里面，它也能起到这个很好的作用了。是这样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它长不起来的问题。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通过从上面的消化道呀，还有下面呀，我们给它一个那个移植过去，然后包括呢也可以给它做成那个什么胶囊，我们可以吞服进去哈，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式，通过这个粪菌移植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体内了，我们能够在多长时间之内就帮他算是重塑一个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胃肠环境呢？ 其实这个有些病因粪菌移植的适应症现在越来越多了，有些这个肠道这个特异性致病菌感染呢，还有特别是这个艰难复发梭状杆菌感染，它移植完以后几个小时，我们有的时候几个小时病号马上就缓解了，甚至移植完以后一个小时原来痛的小孩子等等他就不痛了，还有一些这个顽固性腹泻的患者，他移植以后他几个小时要他拉肚子就不拉了。原来这些顽固性腹泻怎么用抗菌素等等都没效果。慢慢子，所以它发挥作用还是很有些是很快的。 快的 好，也就是说有一些人是在这个粪菌移植过来很短的时间内，一到两个小时他可能就已经说建立了一个重新的一个 菌群环境了。就慢慢的当然有个过程，有个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那可能很多人就想问了，说你这移植一次就算是能把他这个病治好吗？还是说看疗程需要多次呢？ 现在就是粪菌移植，我是这样，那个积累的经验也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提出了一个这个粪菌移植的升级概念，就是阶梯治疗， 阶梯性治疗。 有的患者可能一次就好了， 嗯， 有些患者有些病， 嗯， 可能要经过三次四次，就是大一两次，就是多次的， 嗯， 哎，有些患者可能还要这个后面过段时间又要重新来做多次的这个粪菌移植， 哎， 这样才能巩固疗效。 好嘞，也就是说粪菌移植它现在呢对于很多消化方面的一些疾病是可以适用的。那么同时呢，不同的人可能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得的不一样的病，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一次我们说就把这病治好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些人呢根据他的情况是需要多次，我们说来巩固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在这个里边的话，是不是人家就说了，但凡这个人被医生诊断消化系统有点问题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呢？ 嗯，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 嗯， 因为真正大规模的粪菌移植的这个研究啊等等啊，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那个然后用到临床，就要比较多的用到临床，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了。 最适应他的用这种我们说技术的常见病都有什么？ 常见病营业一个最适应的效果最好的就是一些肠道的致病菌感染，比如讲那个复发艰难梭状杆菌感染， 好长的一个名字 对，这个是还有一些顽固性腹泻便秘糖尿病肿瘤。 我想知道糖尿病跟肿瘤，平时人家糖尿病打胰岛素的然后吃二甲双胍的用降糖药的，这个他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他的病呢还是缓解症状呢？ 可以，这个应该讲部分患者他会吃，部分患者会缓解，因为糖尿病本身他发病的原因里面就是肠道警戒失调是糖尿病发病原因因为糖道紧亲它可以帮助你消化，帮助你有些这个老是这个能产生一些葡萄糖的那个细菌多了它一下子使你血糖高了我就通俗的讲一个这样的道理， 这样的例子 所以高那个还有一些癫痫呢癫痫，小孩癫痫，还有一些那个自闭症，它肠道紧急跟我们智力发育啊等等，这个是有关系的，关系非常密切的。 以前我们都以为肠道菌群那点事儿哈，也就是跟我们吃喝拉撒的这个胃肠的那种问题是相关联的，但是现在看来还不仅仅是这样，肠道菌群是否我们说平衡稳定和健康甚至和我们身体的非常多的疾病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哈， 有关联的。 对，那么具体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困扰或者是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这种粪菌移植的我们说技术来解决呢？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的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金帐，孙宏是从事世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常相伴。 粪便竟然能治病，千真万确。我们眼中的排泄物现在竟成了一种治疗新技术。日前，一位饱受胃肠病折磨的年轻小伙，因为接受了这项治疗，摆脱了腹胀、腹泻困扰。粪便如何治病？哪些健康问题粪便可以帮忙？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饶本强跟您说说重口味的新技术如何变粪为宝。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饶本强，和您来关注重口味的新技术。其实它的名字呢叫做粪菌移植。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很多内容哈，也让主持人这是耳洞大开啊！没想到其实这个我们的粪便就能够发现身体当中的非常非常多的疾病，而这些疾病呢，有一些是跟我们的消化有关系的，有一些跟我们的消化是没关系的哈。那么所以粪菌移植，它通过把特别健康人体内的相当于是整个菌群环境给移植到另外的一个患者的身体里，然后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在他的体内就是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健康的这样的菌群环境，然后这个病或者就是治好了，或者呢症状改善了，有一些呢一次治疗就可以，有一些呢是多次治疗我们来进行改善他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网友关于消化方面的提问哈。大家伙有什么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包括如果您一直受着消化方面问题的困扰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嘉宾，看看您的这个多年来的顽症是否可以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新技术粪菌移植把它给解决掉。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呢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易的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位网友发来的提问，他说胃酸过多是怎么一回事呢？长期吃止酸药，这个胃里是容易长息肉吗？ 这个病友吧，这个问题其实昨天刚刚我有一位朋友就问过我了，他可能跟他是有胆汁反流，然后很长时间的止酸药，今年一复查胃镜，这个胃里面铺满了这个息肉所以他这个会长的那个我不建议他，首先他有治疗师可能有误区，我不建议他长期吃这个止酸药对。第二个，但是讲这个病例的话，我倒建议他用一下这个中药复位的药可以去吃，可能他还患有胆汁反流，但是这个病号那个目前没讲，这个可能粉颈移植对他没什么帮助。 也就是胃酸过多它只是一个症状，导致胃酸过多有可能是好几种就是疾病都有可能。所以其实他是不是应该首先明确是哪一种病导致他这个胃酸过多。 对对，明确一下这个胃酸过多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在治疗方面我不建议他，不管是哪种原因，不要长期吃这个止酸药。 一般我们说一次性的治疗，我们说这个药该吃到的时候哈，得按疗程，按时按量的来吃才对。多长时间？我们一般只建议。 像如果是止酸药的话，我一般最多吃两个星期， 两周啊。 按照这个标准方案，这个患者为什么他关注的问题是胃里是不是长息肉了？ 对啊，他想问长期要是吃止酸药会不会？ 他吃了止酸药以后，胃里面胃酸分泌少了。如果他又有胆汁反流，胆汁反到胃里 了， 长期的刺激长息肉了。 这是可能的。 对对对，这个机理就通俗的讲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胃酸因为脂酸要变少了，胆汁反流到了胃里面，这样的一个刺激 就刺激了， 就长息肉了。 嗯，就是一个化学性的刺激。 哎，像这种息肉的话，我们用管它吗？就怕它会变不好。 哎，所以就那个要从根本上要这个 解决之前的问题。 哎，胃酸过多啊，胆汁反流啊，这些问题。 所以呢，这也是说长期首先是不能够长期来吃脂酸药的， 对，不建议这样子。 像您刚才说了，就是正常也就是两周的用量，那如果人后续还是胃酸过多，那咋办？ 这个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这个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啊，不能去调整，及时调整，在医生这个找到这个应该来讲比较专业的医生。啊，专业的医生。 好嘞，那我们这位网友哈，还是建议您，像胃酸过多的这个导致疾病呢，是有好多种的。您看看具体是哪一种病，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是两种疾病都是有可能，还得是从那个病的源头上去解决它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网易网友的提问，他想问问说，不能吃凉的，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有的时候这出门一紧张就想上厕所呀，这是不是胃肠不好呢？ 这个倒是考虑他肠道仅仅有失调。我不知道这位 网友 朋友是那个大概年龄多大等等时间多长了，这个可以检查到这个肠道菌群有没有失调。如果有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可以就吃一些，先吃一些益生菌啊，口服一些益生菌，或者做粉碱抑制，可能对他有帮助。 哦，其实就是关于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或者是一吃凉的这个就是胃啊肚子就觉得不舒服，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挺多的。 是有啊。 啊，它是由于那个温度那种凉的刺激，我们就说可能刺激导致的这种不舒服呢，还是说您怎么就判断出它可能是有那个菌群失调呢？ 他为什么讲这个刺激，凉的刺激对于一般人他不会没感觉啊，他对他又有感觉啊，他可能里边就产生一些这个不耐受的因素。这个不耐受因素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系。 哦。 所以他这个这个在医学上我们有点叫肠道易激综合征。 应激。 易激，浓郁的易。 浓郁的郁。 浓 激。 浓郁激动。 易激综合征。 综合征。莫名其妙的拉肚子啊那个。这个病用粉碱抑制。这个效果特别好， 但它前提是可以先比如说化验一下便是否有菌群失调的问题， 可以化验一下。 好嘞，那我们这个网易的第一位网友，咱们拉肚子的这个情况先可以做一下这个粪便的化验，看看是否存在菌群的这个失调，然后呢也是可以先行尝试这个补充一定的益生菌，但是这些一定是要遵医嘱的哈，千万别自己盲目的随便补充。 对， 稍后我们也会说一说这益生菌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是糜烂性胃病，这该怎么治疗？ 这个糜烂性胃炎呢，这个像这个，我建议走到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如果没有什么症状，不要太紧张，没有什么太关系，太大的关系。 一般会有啥症状？ 那个主要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腹胀啊。胃口不好，有点反酸呐、恶逆呀、可以吃一些这个复胃的中药，来 调理 一下不要长期去吃这个制酸药啊等等了。 就是说，就是以前我好像就是记得，像糜烂性胃炎，它好像也是分什么像轻中重度，分几度， 对 不 对？ 对， 这个有轻中度啊，有轻度、中度、重度。 我这么问问哈，假如说他那个挺严重的那种了、一般我们该怎么办？ 挺严重的话，这个话可能就是讲还是以这个中西结合为主。 我们通过也是药物治疗。 对，像他这个胃病，他本身他这个跟粉碱抑制这个关系，现在在研究治疗胃炎方面，在这个现在还不多。 不多哈， 不多， 就 是主要 是 一些肠病，还有一些代谢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精神方面 的 病， 的 这个病几大块。 好嘞，那咱们这个糜烂性的胃炎的话呢，首先可能是日常饮食，包括我们吃的东西需要注意一点，另外一方面还应该是坚持这种正规治疗。像您刚才说了，中西医可以结合的这种一些治疗方式。 这个不考虑粉碱抑制。 这个不考虑。 我们今天主要主题是粉碱抑制了。 好，这个情况我们就不考虑了。因为像上半段我们也说了，通常是要越过胃那个位置，因为那个胃酸会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移植过去的粪的菌。 有 一直杀灭或者是抑制作用的哈。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互动平台上，冰糖十六问：老伴儿便秘七年了，三四天才方便一次，腹胀难受的连脾气都特别的暴躁，吃药开塞露都不管用，想问他这个情况能用这个粪菌移植改善吗？ 这个效果应该是很好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适应症应该是比较好的。 这算老便秘吗？ 对，那个他是三到四天一次、哦、是吧，啊，是多少岁啊？这个 没说多大，说老伴儿 啊、哦哦、老伴 应该年纪不小、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适应症啊，像这个 可以尝试一下子的、嗯、 不是可以尝，应该是有适应症的，值得 一试 啊、去做。 好的、嗯、我们再来看看刘阿姨打来电话咨询，平时大便正常不拉肚子，但是最近发现呢自己的内裤上会有大便，但是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想问问这是因为肛门的肌肉松了吗？ 这可能是肛门这个失禁啊，这肛门就他自己应该是分析的对的。 哦， 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再做一下这个肛门方面的一些身体反馈的一些锻炼啊等等的、哦、啊。 我们就是像那个提肛运动。 对对，都做一些提肛运动，这个可以做这个锻炼，提肛锻炼。 嗯，是可以的、而且其实呢我有一次是因为嘉宾他提到、我们总觉得就是当你会了这个方式的时候你就觉得提肛运动很简单啊、甭管是坐着还是站着其实都可以做、但是后来他说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很年轻的人可能产后去康复、不会做的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是有方法的、就是我们做运动啊，是那个站都可以做，躺着也可以做、还有跪的也可以做，但是这个 方法 一定要做到位，要做到位。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吧、像这个阿姨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哪就是挂什么科可能比较适合她去看一下？ 肛肠科 ，对，医院都有肛肠科，咱们挂一下号，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一方面其他的治疗，另外一方面像这种不花钱的免费锻炼，我们平时是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他有些他那个阿姨就是年纪86岁的，有些年纪大了，他这个经过不管怎么样努力，效果也不好，他可以做个小手术，把他肛门加固一下。 哦，是可以的， 可以的， 好的， 辅助他一下， 帮助您一下。再来看看王阿姨的提问，77岁，她说自己的横结肠总会鼓个包，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还会动，这种情况会是菌群失衡吗？可不可以用您介绍的这个粪菌移植这个技术呢？ 这个首先要看一下这个那阿姨啊，看看她有没有症状。 阿姨，我都不知道我的横结肠在哪儿。 如果单纯是一个横结肠，如果那它肠子它会蠕动的，特别是比较瘦的呢， 能摸得到， 能摸得到，看得到。 哦， 看，如果它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管它了。所以如果它有症状，我们采取做一下这个处理。 比如说什么症状呢？ 比如它要有腹痛啊， 肚子疼 啊。有这个腹泻啊、便秘啊那些症状啊，有症状我们才去考虑，有不舒服你才去考虑。如果没什么不舒服，那就不要去过分的去、那个去担心它了。 好，王阿姨，您现在是否有症状哈？如果只是说鼓个包，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还会动，它可能都是正常的，您不用太在意。但是如果有便秘、腹泻、肚子疼，哎，这些症状的话，那就建议 您正好过来看一看 消化科，咱们看一看。然后呢，有可能医生说咱们去化验一下吧，看看是不是菌群失调。但是只是通过您刚才给的这点信息的话，咱们没办法判断是不是菌群失衡，对吧？ 这简单，就先过来看一看啊。但还是不希望大家去这个遭这个罪吧。 再来看看好运旺旺发来的问题，他说想问问常拉肚子是菌群失调吗？ 那个常拉肚子，那个它会引起菌群失调，菌群失调也会引起常拉肚子，它那个因果关系的。所以这个这位朋友啊，他可以考虑往这方面考虑， 有可能是菌群失调。 但是由于还有其他的原因，也可以引起这个拉肚子啊，比如激素分泌混乱啊等等。所以像这个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应该是肯定有菌群失调。但是讲那个需不需要做粪菌移植啊？可以这个进一步 再分析一下， 对才行哈。 嗯， 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人的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嗯， 但是前两天我也做了一个跟益生菌有关的节目，当时那个医生他说的就是这个益生菌现在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 嗯， 有这个益生菌的药品、益生菌的食品、益生菌的保健品，啊，这个大家伙该怎么来选择？ 这个调节这个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元、益生菌还有褐生元。益生元是怎么回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在这个田里面呢，你种一点豆子啊， 嗯， 你相当于要给它一点肥料 啊， 哎，益生元就相当于一个肥料。 明白。 益生菌，哎，你在这个田里面种个豆子，就是把这个细菌有益的细菌种到那里， 它就是那个豆， 哎，豆、 那个、苗， 哎，褐生元的话就把这个肥料和豆子一起种下去。 哦， 哎，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这个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食品呢，就是益生元，哎，还有益生菌，还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市面上也有很多了，几百种了。 所以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当我的身体真的是每种东西缺的时候，我适当的补一补，当我不缺的情况下，有的人也可能想就当成保健品或者是食品，我没事补点呗，这是不是也不对？ 这个能做到这个精准的判断肠道菌群哪些失调补哪些，这是粉颈移植的一个方向，当然能做到更好。但是现在其实粉颈移植啊，这个肠道菌群我们还有很多是未知的，哪个病到底有哪些细菌失调，有关系啊等等啊，或者哪个患者他哪个细菌这个失调了，现在还 没办法那么精准， 没办法精准的检测出来，但是现在正在这个向这个方向发展。 好嘞，那您像他这种我们建议他是补益生菌啊还是什么什么，这个是不是得先把他的这个便做化验才能知道给他补什么呢？ 能有这个条件最好查一下。 那如果没这条件呢？ 那个我们不建议这个随便吃这些益生菌呢，那个不要把它作为一种这个食品呢，那个常规去补充，我们不建议，还是建议在医生指导下。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呢等等还品种太多了，而且很多功能呢，它的效果啊，这个可能这个标准方面 也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 有点鱼龙混杂。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哈，像益生菌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他可能是适合使用的，有一些人可能压根没必要来补充，是否适合用这个呢，我们是应该在医院里接受检查之后由医生来帮您来推荐和使用的。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讲你但我们人体的这个细菌呢、肠道细菌是成千上万的，你单纯补充一种两种三种可能起不了作用，有的益生菌它这个质量不好，它吃到胃里面去它就杀死了，它长不起来了， 其实根本没作用， 没多少作用了。是这个，所以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用， 我们就别白花那个冤枉钱了，其实 对对对， 对，像这个益生菌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菌它可能经过我们的胃的时候就相当一部分就已经被灭活了、杀死掉了、所以呢其实具体应该怎么补充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哈，这些最好是应该遵医嘱来对待的。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到这就快要结束了，我最后问您一个吧，就是酸奶，就是经常我们喝点酸奶什么的、这种行为我们算是给它补了呢，还是说有可能会破坏一下肠道的这个菌群呢？ 酸奶，但我们这个市面上的很多酸奶它是包含有一些益生菌，比如乳酸杆菌啊等等啊，应该来讲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们医生有的时候也会讲多喝点酸奶呀，鼓励患者呀、但是有些这个酸奶呀也有一些这个面对质量问题， 选择合格的酸奶来用。而且我前两天也是听那个医生说，酸奶呢也是，如果您空口就把它喝到胃里面去了，

白色少年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广场，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